谁之间错，我很抱歉的。 如果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在爱情里面进退最多被消费，无关同样的是非又怎么不对，无所谓。如果像你一样总有人赞美，围绕着我的卑微也许能消退，其实我并不在意，有很多机会像巨人一样的无畏，放纵我心里的鬼，可是我不配。丑八怪呀呀，能否别把灯打开，我要的爱呀呀，触摸在漆黑一片的舞台。用一滴泪会红颜祸水，有人丢掉称谓什么也不会，只要你足够虚伪就不怕魔鬼，对不对？如果剧本写好谁比谁高贵，我只能沉默以对，美丽本无罪，当欲望开始贪杯，有更多机会像尘埃一样的无畏，化成灰谁认得谁，管他配不配。丑八怪呀呀，能否别把灯打开，我要的爱呀呀，触摸在漆黑一片的舞台。 之前我还记得有朋友说专门要提出在车厢里面跟随这首丑八怪要吼上两嗓子，就是单纯的希望那些像丑八怪一样的烦心事啊离自己远一点。今天是周日了，依旧是开心放松的日子，所以这个早上的出行歌单呢，你可以完全放心的交给我，你只需要享受出发的感觉就好了。 Simple Plan The Rest of Us。 I'm okay, I'm okay, kinda being awkward socially, with the fact that the girls don't lose their shit when they look at me. It's okay, that I'm not that good at anything, and I don't hit the notes perfectly when I try to sing. Oh, I know I am not alone, so turn the music up and let go. Here's to the

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一个坐标点，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分享你的周末心情。此刻我就是 online 状态。我们继续要听到来自蔡健雅 MC Hot Dog Easy Come Easy Go。 为何他总是匆匆的来又匆匆的走，不愿意再多停留，这房间空空如我。 Easy come and go， 暧昧中又带点朦胧，为谁唱着歌在等候，他尽在不言中，他上了车，他走后再见不需要承诺，放轻松不紧绷的关系，不需要卧底，或许会牵手，或许只能在被窝里，或许别管过去，只沉溺在此刻的漩涡里。 It's so easygo 是种自由 It's so easy come and easy go 不需理由，你有个苦待个久，爱必须久留，有空是个旧念头，享受胜过于泪流，管它天亮有没有以后。 事情有两个，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段奋不顾身的爱情，没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音乐加速度，旅行有态度。 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边

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转二级，最高气温十一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二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二，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网易云音乐和国家体育场联合举办的国风吉乐夜音乐盛典昨天在鸟巢举办，邀请李宇春、潘玮柏等30多位歌手和音乐播主齐聚，演绎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华语流行歌曲，并颁出多个奖项。这场音乐盛典以木、火、土、金、水五种元素为主题，应和中国传统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同时混搭京剧脸谱、民族乐器等元素，推广中国风概念的原创华语音乐。活动还邀请了多位网络音乐人参与，鼓励更多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发掘可用元素的作品。再来关注，丁薇2018全国巡演将于11月28号在深圳开启，途经广州、南京、上海、成都等地后，将在12月21号抵达北京站。爱是最稀有的东西，丁薇2018全国巡演的曲目以新专辑《松绑》为表达主体，涵盖了丁薇20多年创作的不同阶段。四张专辑以及不同时期的影视金曲，作为词曲创作者为那英、陈坤、赵薇等流行音乐人创作的音乐作品，都会被收罗编辑到这次的巡演曲目当中。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9点继续音乐加速度，10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12点节奏驾到。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京通快速高碑店桥到四惠桥进京方向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FM 97.4。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青春 来自陆先生乐队两周年的纪念歌曲《给大家的歌》，他们说这首歌其实不是给所有人的，而是给那些陪伴陆先生一路走过来的好朋友们。但愿将来的我们还能够记住17岁的那些音乐梦想。这里是音乐加速度，继续要听到的是才女孙燕姿的致敬翻唱《Hey Jude》。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Take a sad song. 接下来我们将平稳进入音乐快车道，马上要听到的三首歌曲分别来自赵照、启航、 Lady Gaga、 Beyonce、 Telephone 以及魏晨的帽子戏法。 定输赢，抱紧梦想，我坚信付出总有回应，沿着荣耀的足迹，激情继续传递，远处呼唤的声音是你加油和默契，青春就是奔跑着飞扬，这是不可挡，有你同行肩并肩，翘首望战只飞翔，生命的花纵情的绽放着开满赛场，年轻的心不会定输赢，抱紧梦想，我坚信付出总有回应，沿着荣耀的 迹，激情继续传递。远处呼喊的声音是你加油和默契，青春将是奔跑着飞扬着是不可挡。生命的花纵情地绽放着开满散场，年轻的心不悔这不畏这样翻起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No!

我唱给你听，趁现在年少如花，花儿轻轻地开吧，装点你的岁月，我的枝桠， 谁能够代替你呢？ 趁年轻尽情地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我把我唱给你， 现在年少如花，花儿尽情地开吧，装点你的岁月，我的枝桠， 谁能够代替你呢？ 趁年轻尽情地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我把我唱给你，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会在意电话当中的这个彩铃了，对吧？但是在十年前呢，下个路口见这首歌我还记得，刚刚推出大概四个月的时候，它的彩铃版本的下载量就已经有了800多万次，而且词曲都是来自李宇春一个人创作。这样的青春，这样的热血，不光属于年轻歌手，老牌的经典摇滚乐队 Bon Jovi 一样可以用他们的方式在此刻来调配你的出行状态。Just another grain of sand. Wanna be the one you run to when you need a shoulder. I ain't a soldier, but I'm here to take a stand because we can. She's in a kitchen at the window, so tired of down to her line. Lately it's feeling like a broken promise. In the mirror staring down in style. There's only one thing in this world that he knows. He said forever and he'll never let me down. I don't wanna be another wave in the ocean. I am a rock, not just another grain of sand. 发觉自己身体要到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

存在这一个天堂， 我只想陪在你身边。 来自张靓颖、王力宏，另一个天堂。浪漫的诗人总是能够把爱这个字变出一万种说法，特别是王力宏，他在浪漫之余呢，其实还是有一颗专心做音乐的心。这让我想起来有一年陶晶莹说过的，音乐倘若源自心灵，不过诚实而已。比如接下来我今天专门为你准备的这首《鼓楼先生》，就是王范瑞和自己诚实对话的作品。 孩子在我眼前跳，鼓楼大街的车流里有个我在像我一样，飞机这次它飞得很远，就像时间它飞了很远，姑娘们希望她们的美丽像这照片一样留下来，别走了。 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个，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段奋不顾身的爱情，没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音乐加速度，旅行有态度。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国博西最难会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天空阴沉，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山区还将出现雨夹雪或雪，气温较低，再加上3-4级的北风吹着，人体感觉阴冷，出行请带好雨具，注意防雨，并注意添加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有轻雾转小雨，山区雨夹雪或雪，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继续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张韶涵将于12月15号在台北小巨蛋举办旅程世界巡回演唱会。张韶涵特别兴奋地透露，这次在台北小巨蛋会有一个全新的舞台，所以也希望之前去看旅程其他场次的朋友可以对台北有些期待。舞美设计会给大家一个大大的惊喜。再来关注，邓紫棋拥有超广的音域，凭着铁肺唱腔走红了全亚洲，近来甚至还登上了国际舞台，受邀参加美国科学突破颁奖典礼，担任颁奖嘉宾及表演嘉宾。他日前开心地在社交网站上宣布此事，称做梦都没有想到我将在美国 NASA 演唱我的原创中文歌。而且当晚另一位受邀的表演嘉宾还是他从小非常仰慕的莱昂纳尔里奇。美国科学突破奖是全球奖额最高的奖项之一，致力于表彰在生命科学、数字和基础物理学领域有杰出贡献的世界顶尖的科学家们，被视为是科学界的奥斯卡奖。过去欧阳娜娜也曾受邀担当嘉宾表演拿手的大提琴演奏，当时她还是亚洲首位受邀明星。最后再来关注，11月3号在国风吉月夜音乐盛典上，杨千嬅自曝很欣赏凤凰传奇，她希望明年可以在内地举办巡回演唱会，也打算献唱凤凰传奇的歌曲。她还爆料自己的儿子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音乐品味，喜欢听 hip hop 以及泰勒斯威夫特的歌。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况。京藏高速北沙滩路段进京方向车多，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大瓦窑桥同样也是进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总是会突然遇到一些美好， 让我愿意付出所有，总是会偶尔遇到冷酷的人，让你感到很受伤。我们以苦为乐，我们要以勇者为伴，凭着一把破吉他也能把世界改变。一直走到换上去算丑陋，到心中绿丛丛，你会以自己为荣，没有虚度这一生。并不是所有道路要达到目的，也许只为无限疯狂，也不是所有的爱都非要占有，也许真的一无所求。哦，我们以苦为乐，我们要以勇者为伴，凭着一把破吉他也能把世界改变。一直走到换上去算丑陋，心中绿丛丛，你会以自己为荣。一直走到换上去算丑陋，到心中绿丛丛，你会以自己为荣，没有虚度这一生。有人会背叛你，但不会是我，只要你回来我永远都在。有人会陪伴你，但愿那是我，但愿那是我，只要你能快乐。有人会背叛你，但不会是我，只要你回来我永远都在。有人会陪伴你，但愿那是我，但愿那是我，只要你能，只要你能。 来自郑钧《热爱》也是电影《摇滚藏獒》的主题曲，当时我是在青岛胶州湾看的，而且电影院旁边呢刚好就是一所大学，那天刚好是很多美术专业的学生在做毕业设计，如果你在现场，你也会像我一样看到他们眼中闪烁着梦的光亮。那接下来让我们将节奏稍稍的放缓，我们来听到张碧晨重新演绎杨宗纬的这首歌。 一天宛如一年，一年宛如一天，任时光流转，我还是我，一遍用了千遍，千遍只为一遍，当回忆久远，初心实现，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默默地深爱着你，无论相见不相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一天宛如一年，一年宛如一天，任 时光流转，我还是我，一遍用了千遍，千遍只为一遍。当回忆久远，初心实现，我错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默默地深爱着你，无论相见不相见。我错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 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1104，就是今天的日期四个数字1104，你就可以收到今天早上8点到10点为你准备的这样的一份出行歌单。下面我们进入音乐快车道，马上要听到的三首歌曲分别为 Down Silver Lake、 快乐出发以及潇洒走一回。 音乐快车道， 出发，世界那么大，任风吹雨打，梦总会到 甜蜜的解答，向快乐出发，别害怕，不用言语表达同样的想法，一起来吧。 快车道， 好了，今天的音乐加速度到这里就要跟你告一段落了。我是思王，稍后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